第105篇，主向先民显的奇迹。请众感谢上主，呼号他的圣名，请众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功行，请众歌颂他，用赞他，传述他的奇功妙化。请你们以他的圣名为光荣，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。请众寻求上主和他的德能，要时常不断祈求他的仪容。请你们纪念他所行的奇迹，他的意事和他口中的判词。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，上主拣选的雅各伯的儿子，他是上主，是我们的天主，他的统治遍及普世各处。他永远怀念着自己的盟约，直到万代不忘自己的许诺。像亚巴郎所立的盟约，像伊撒格所起的誓诺，为雅各伯立为不移的规律，为以色列立为永远的盟约，说：我必将克纳罕地赐给你，作为你们产业的一份子。当他们在那地侨居时，人数稀少而寥寥无几，从这一族系迁徙到另一族系，从这一国家漂流到另一地域。他不但不让人把他们压迫，且为了他们还把众王责斥，说：你们绝不可触犯我的受服者，你们切不可把我的先知伤害。以后他使饥荒笼罩那地，断绝了食粮的任何供给。在他们以前，他已将一人遣去，就是那被出卖为奴隶的弱色。人以烤料紧扣他的双脚，他的颈下也带上了铁锁。直到他所讲的那预言实现，上主的话才在他身上应验。君王遂派人释放了他，众民的首长解救了他。君王立他为自家宰相，掌管一切皇产的侯王，让他随意指导通国的王侯，以其智谋教训通国的长老。从此以色列进入了埃及，雅各伯也就在韩邦做客。上主使他的百姓昌旺，比他们的仇敌更强壮。他转变他们的心，仇恨他的百姓，让他们阴险残酷对待他的仆人。他打发他的仆人梅瑟和所拣选的亚郎，叫二人对他们将奇迹和异事行于韩邦。上主命降黑暗，历史天昏地暗，然而埃及人却反抗他的圣言。他使他们的水都变成血，将他们的鱼类全部杀灭。虾马在他们的土内翻身，跳进了他们众王的内宫。他一发命，苍蝇变成群飞来，本纳也在他们的各地徘徊。代替时雨为他们降下冰雹，在他们全国各地雷电闪烁，打坏了他们的葡萄和无花果树，又击倒了他们国内的一切树木。他颁发命令，蝗虫飞遍，蚱蜢的数目无法计算，吃光他们地里所有的青草，吞进他们田间所有的白果。他打击境内所有的头胎，将强壮的长子全部杀害。他领出满鞋金银的以色列，全支派中没有一个人残缺。以色列出走，埃及人无不欢愉，因为那实在叫他们战惊恐惧。他展布云彩，用以掩护遮阴，他树立火柱，为在夜间照明。他们一恳求，他就送来鹌鹑，用天降的食粮保育了他们。他劈开了岩石，使水涌出，在沙漠中好像江河流注。 因为他没有把他神圣的许诺遗忘，并且也常怀念着他的仆人亚巴朗。他引百姓欢乐地离去，他率领选民欣然出走，给他们划分了一民的领土，使他们占领了外人的财富，必叫他们遵行他的诫命，恪守他的命令。阿莱路亚。